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39集。耳边只有赵医生气急败坏的嚷嚷：“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血压降下去，心跳又高了？小池，你在干什么？”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甚至不能算接吻，单纯就是嘴巴对嘴巴接触了一下，没有摩擦，更别提深入。迟志涵还被齐成嘴唇冰凉的触感吓得抖了一下，甚至因此呼吸不畅，打了一个嗝。半开的橱柜，发病的男人，手上的药被自己的汗弄得黏黏糊糊，并不浪漫，甚至很虐。但迟志涵就是被这个吻撩得心跳加速，整个人都是飘的。齐成和自己贴得前所未有的近，外面的灯光透过柜门缝隙映在齐成的脸上，暖黄色的，把他的眼睫毛照得闪闪发亮。他微微睁着眼睛，眸色不深，琥珀色的，亮得像是玻璃球。迟志涵一直不敢呼吸，画面太美，他甚至觉得齐成脸上有光，那种柔和的像是萤火虫的光。齐成吻了他，主动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病糊涂了。清醒的迟志涵也终于做了一件自己一直想做的事。齐成退开之后，他抱住齐成，像是抱住一个巨型毛绒玩偶，头埋在齐成的毛衣里。他身上一直有很淡的药味，还有很清爽的沐浴露的味道，只是很冷，于是他又蹭了蹭，裹紧了毛毯，抱得更紧。怀里的齐成发出类似猫咪呜咽的声音，尾音奶奶的，下一秒也伸出了手环住迟志涵的腰。齐成发病的时候似乎肢体接触就会更加积极，这一点赵医生的病历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只要有类似症状，齐成就会主动去拉他的手，或者像今天这样主动到自己恨不得把他揉到心里。赵医生浑厚的嗓子几乎快要吼破音：“ 喂喂，我说你们怎么没声音了呢？齐成现在情况怎么样？血压又上去了，心跳怎么回事？这是 好吵。”恍恍惚惚的，齐成皱眉，伸出手把开着免提放在边上的手机直接挂断。迟志涵再一次肯定，齐成发病的时候确实更加为所欲为，少爷本性表露无遗，像是脱去了成年人外衣的孩子。 成， 齐成说话的声音哑得必须很用心才能听得清楚，而且支离破碎，像是拼了命的想要说清楚，最后却只抓到了几个关键词。 别人，不要，要你。 很容易明白的关键词。迟志涵也知道现在并不是讲道理的好时机，但是真的心软。 你不吃药又不要医生，很危险的。我什么都不懂，万一发病了怎么办？ 一个平时那么小心翼翼的男人，现在手软脚软地瘫在橱柜里，抱着他的手凉得不像是活人。 不妨。 齐成像是承诺一样说得认认真真，还撑起头努力和迟志涵对视，又保证了一遍。 不妨。 冷汗涔涔的脸，青紫色的，因为缺氧缺水，干燥的嘴唇，还有那双黑暗中琥珀色的眼瞳，认真的想要看清楚迟志涵的样子，却又因为病症偶尔会有些失焦。迟志涵叹气，他迟志涵真的不适合照顾病人，尤其是这样的病人，因为他被说动了。迟志涵把刚才放到一边的温水递给齐成，哄孩子一样慢声细语：“ 你先喝点水啊，我给赵医生打电话，他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不让别人进来，好不好？” 他又用了我们。发病的时候，迟志涵的声音像是隔着一层纱， 听起来很费力，但是我们这两个字却无比清晰。所以齐城点了点头，就着迟志涵的手乖乖喝了半杯水，维持着抱着迟志涵的姿势靠在柜板边彻底放松，仍然模模糊糊，但是身体慢慢变得暖和。刚才冻得有些僵的手指终于能动，也终于能够感觉到迟志涵身上的温度。齐城似乎只要能感觉到温度就不会有那样的幻觉。迟志涵还穿着外套，毛线帽子因为钻到柜子里被弄得歪七扭八，很热，周身都冒着热气，脸上细细密密的都是汗。打电话的时候还很小心地挪了下位子，为了让齐城能够靠得更舒服，右手无意识地在帮他揉头。这些触感和温度都是鲜活的，和他齐城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鲜活。眼前的雾气和堵着耳朵的那层不存在的水雾随着迟志涵的热气慢慢蒸发，他开始能听得见迟志涵的说话声，只是要隔几秒才能明白他的意思。他正在和赵医生商量让他那位徒弟先住到对门，又有些为难地看着自己，捂住话筒跟自己商量。 你有些脱水，等有力气了之后我们还是得让他过来帮你挂水。 这是真的把他发病时说的话当成正事在解决。鼻子开始酸，齐城看着他点点头，手臂不受控制地把他抱得更紧。他在完全混乱的时候吻了他，齐城记得，这是在他心里面叫嚣了很久的事。每次看到迟志涵喝了牛奶嘴边残留的奶泡，或者靠近自己咬着嘴唇观察自己反应的时候，齐城都想吻他。迟志涵嘴唇很红润，健康的带着诱人的光泽，所以让他觉得自己这个念想也是一种亵渎。他只是为了生计，为了找到唯一的亲人，被自己家里人和赵医生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留下来的陌生人。24岁，独立善良，有自己的朋友圈，活得很好，过得很精彩。自己努力和他保持距离，看着每天要吃的药，看着那些一点点靠近临界值的身体健康报告，看着自己和他的差距远到天涯海角，然后在神志不清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吻了他。只是轻轻的碰触，但是到底吻了他。因为头脑混乱，自己甚至不记得他当时的反应，也不记得两人现在的姿势是谁先主动。但是如果可以一直不放开该多好。赵医生交代给迟志涵很多东西，除了保暖和让齐城保持清醒外，还有齐城会因为脱水加上精神紧张，肌肉僵硬，全身无力。如果不吃药，这些症状恢复就需要时间，意味着他得在柜子里陪自己很久。还有最最重要的，导致自己这次发病的原因。 这十年起码有30%以上的发病原因都是因为他无法回去看他爷爷，出不了门呢，也没有办法拉住他爷爷的手，现在甚至很有可能见不到他爷爷最后一面。这是死结。你的思维方式很向上，如果他的心跳血压一直像现在这样的跌幅逐渐恢复的话，你可以看着他的监控仪上的数值，尝试和他聊聊这件事。不需要解决，只听听他说什么，让他能有个发泄的渠道。你也知道啊，齐家人全家都不适合做听众，而齐城又不愿意对我说太多。都试试吧，我必须要说，你做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赵医生挂电话之前，声音不像平时那么高亢雀跃，说话速度很慢，像是在思考还有没有遗漏。 3个小时，如果一切正常就想办法扶他上床，我让徒弟进来给他挂水。3个小时内他的心跳血压再次飙升的话，就立刻到对面叫我徒弟进来，不用管他的情绪，明白吗？ 明白。 迟志涵点头挂了电话，感觉齐城靠在他身上的重量变轻， 他正在皱着眉头，想跟他保持距离，或者不想把全身重量压在他身上。他似乎清醒一点了，越清醒他就越重视距离感。本着这种时候幻觉都不是个事儿的原则，迟志涵很直接地把齐成重新拽了回来，再把因为他乱动掉下来的毛毯重新裹好。 不要乱动，等你体温恢复一点后，我要出去给你再倒一杯淡盐水。 左手继续帮齐成揉头，另外一只手把齐成冰凉的手直接塞到自己外套口袋里，口袋里的温度热得发烫。齐成闭眼，这种温暖他无法拒绝，哪怕明知道自己不配。 齐宁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你知道吗？ 半封闭空间，暖和到出汗的温度，很适合聊天。迟志涵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件事。或许都是女人，齐宁在电话里那句“宝宝脑膜炎”几个字，在那种情况下仍然戳中了他。这位外界盛传的齐家武则天，嫁给管家的儿子，并且把管家的儿子捧上总经理位子的女人，今天晚上无助的和他一样，或许比他还无助。 不过赵医生说发现的早，应该不会有事。 齐成脱力，话不多，迟志涵就自问自答的也挺愉快。 有时候感觉你们家的人每个人都跟打仗一样，你也一样。 迟志涵笑嘻嘻的，刚才被自己吓得痛哭流涕，现在说话声音还带着鼻音。 刚开始知道你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是一个见不得光，天天躲在这里被齐家保护的滴水不漏的病人。 齐成手臂动了一下。 后来知道你在这里待了10年，我心里面又会觉得你大概应该很不健全了。 迟志涵抬头发现齐成靠在柜门上，半闭着眼，咬着下唇，表情紧张。 所以一开始看到你四肢健全，长得那么好看，才会有落差感。你很了不起，你的病历里整整10年，发病的时候都没有借此发泄伤害过人，你甚至做得比大部分普通人都要好。身体好的时候，每天锻炼、画画，让心态平和。哪怕没有任何人和你沟通，你都能一直这样很温柔的样子。 迟志涵脸微微红，他不习惯这样直白的夸人方式。10年，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这样孤孤单单地过了10年，却仍然体贴，仍然温和，仍然优雅。他不知道这需要多少毅力，但是他知道自己绝对做不到。感觉齐成的手终于不再那么冰，迟志涵直起身体。 我去给你泡杯淡盐水，然后我要脱衣服，我快热死了。 迟志涵的脸红扑扑的，脸颊是年轻女孩子特有的圆润饱满，抱怨的时候微微撅着嘴，自己刚刚吻过的嘴。 好。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